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哎，茶叶飘香歌不停落，你问问我山河哟，我想想边上哎，种茶人落哎，桑木扁担轻又轻哎，一路春风出洞庭落，天心

感恩。眼底睛那么丑的话发出的闪闪一颗大大脚上的闪闪明闪闪他指的不提兵个大大 啊哦 你看那个西在呀小风呀那个发出的一闪惊来传抬头唱啊唱的笑抡起拳头抬起花来唱唱啦啦啦啦唱唱啦啦啦的笑抬起那个花的姑娘好忙她的身那么粗的气苗苗大地非常有壮一脸大下两脸脸他妈俩是寸气的是白面馍热汤汤小米饭那么香又香猪肉羊肉炖豆腐那个粉条是多彩鸡蛋汤吃的饱来身体壮他妈生产单线好榜样哦嘞嘿还有七夕呀那么劳动呀那么七夕劳动那么七夕劳动多大娘 一起，

见了你，惊涛骤。

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思乡思乡啊思乡，波浪波浪啊波浪，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啊。